七月七号，骚动音乐，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哇，今日天气热到咧， 热到啦啦啦啦啦着啊嘛！你想讲 系啊？ 嗱，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六点钟咧，就系有Winger 陈咏嘉嘅访问，会介绍佢嘅派台歌《无名》嘅。 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转头嘅访问啦。问下波成先，我想问下你有冇见证过奇迹嘅出现啊？ 奇迹 系 有嘅， 你觉得你对上一次感觉，你觉得佢系，你觉得系得噶啦？你上一次见证奇迹系几时，或者系咩嘢事情？ 三月零嘅时候，三月尾嘅时候，系有少少 set， 即系嗰件事本身系 set 嘅，但系有奇迹出现嘅。就系嗰阵时，阿琼离开嘅时候咧，咁因为佢有一只好中意嘅《无头东宫》主题曲啊嘛，喺好短嘅时间之内，我哋可以联络到，即系联络到呢首歌幕后嘅朋友，然后可以揾到呢只歌原本嘅版本喺电台播。我觉得呢件事系一个好 miracle 嘅 miracle， 真系我哋好似嗰阵时用咗冇一日嘅时间， 两个钟啊， 系啦，就已经揾到呢件好犀利嘅事情嚟嘅。而我啱啱呢个 weekend 咧，都见证咗一件好奇迹同好神奇嘅事情发生。 系，终于可以讲得啦！今日我哋等咗好耐啊，今日系一个好好日子讲啦。 系啦，呢、這个日子好适合，因为咧话说呢、這个 weekend 我同我老婆去咗追星啊。 系， 咁啊走咗去 尖沙咀 天星码头，即系海港城出边啦。咁而家大家即系都知道行过会见到好大个嗰啲标榜啲广告牌咧，就 系好大教主喺度啊。 系啦，阿教主 Anson Low 嘅生日，咁有 fans 即系豪宅咗。可以六位數字去幫佢賣呢一個嘅標榜咁樣噶嘛？ 係。 咁咧話說嗰日我同我老婆去追星咧，就係去打卡，去嗰個標榜嗰度打卡。咁你想象下，平時星期日呢一個嘅海港城出面天星碼頭嗰個位置，其實係你連行過去啊，你都覺得係密不透風噶嘛，即基本上你係好難行噶嘛嗰條路。而我嗰日見證到一個奇蹟，就係你都知道幾多人圍住塊標榜去影相噶啦，但系我竟然系见到个景象系即系嗰通平时咧，你去其他展览打卡有一样嘢好猛嘅，就系、是、你永远咧后边都一定有人啦，再唔系你左边一定有人啦，你点就咧都一定有人嘅。但系我哋嗰日嘅最神奇系成扎人喺嗰度排队影相咧，而隔篱成块标榜左右前后。是可以你自己一个影晒成个 Y shot，都冇人阻住你，而啲 fans 就喺后面，大家望住你眼望我眼，你得未？你得我就埋去啦。然后一个一个咁样上去影相， 条队亦都好工整咁排， 好工整嘅，即系大家系唔识啦，行埋去就已经有嗰个默契喺度。我觉得呢件事，你话俾我听，你发生喺大澳嗰度，好合理啊，好正常啊。佢发生喺尖沙咀啊，大佬，即系嗰件事系几咁神奇，先可以做得到啊。 因为呢个我同意你讲嗰、那个奇迹位置嘅。你有时你唔好话去一啲追星啦，你去景点。 系啊， 大家假设都要影一个像咁先算啦。 系 啊， 大家就会因为个像360度都冇嘢遮挡咧，就会大家360度唔同一个，九十度会企一个人啦、 啊。你试下影天坛大佛啦，咁大个大佛啊，都一定系你点都揾唔到位，系冇人嘅。 因为大家只能够用个镜头去就尽量 系啦， 被摄者佢系自己一个人，但其实冇可能噶嘛。但大家都预咗嘅，平时都 系啦， 因为人多嘛。 或者最劲个招就系咩咧？我学识咗就系、是、咧，当好多人去影嘅时候咧，你尽量叫俾你影嗰个人行前啲，咁然后嗰个景点咧，或嗰嚿嘢咧就摆后啲，咁又尽量用个身躯遮住晒后边啲人。 哦， 呢个我学到少少嘅 技巧， 系啦。但系嗰日系唔需要嘅，系嗰日可以一个大 Y shot 攞晒。咁、哦、但系亦都证明咗一样嘢嘅，证明咗大家嗰种嘅规矩系真系守得好好。呢件事真系不能够不赞叹。 咁你老婆有冇一路即系见到你咁赞叹啦？即系佢不断咁样去。再加多幾句，即係喺度讚美緊自己啦，讚美緊自己喜愛嘅偶像啦，同埋讚美緊佢嘅 fans 咁樣。 咁又冇嘅，佢冇嘅，佢反而覺得好似好大壓力，因為好多人望住，咁佢要冚冚青影完就走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話，哇！即係終於唔使俾佢鬧啊！平時影乜都好啦， 後面會有人噶嘛，咁佢又唉你影到後面有人啊咁樣，咁其實有時真係好難就，咁嗰日我竟然係可以影咗撮咗，我諗起碼成百張相係都冇人喺後面，嗰個心理壓力係細好多嘅。 我覺得係一個默契，一個唔需要互相講到出口，但大家會遵從嘅一個默契，就係因為所有嚟嘅人。当然都渴望我嗰张相系冇其他人喺度， 系冇错。 咁而因为我有咁样嘅愿望，其实我都知道其他嘅 fans 都有相同嘅愿望。咁而有人一开始做咗一个咁样嘅举动，就系、是、好啦，每次只系一个人行埋去啫。咁大家就自然有个默契，系啊，其实我都明白，真系我张相我都唔想有其他人，所以我都唔会阻住你。 系， 然之后就每一个啱啱嚟到嘅人就发现呢个规矩之后咧，咁啊延续咗落去。 大家好有默契啦。 系啦，因为其实只要有一个人行埋去破坏嘅话，现场有冇嘅？有冇人尝试行埋去？跟住有其他 fans 或者 冇啊？真系好有规矩啊！即真系咧，你好明显就见到，因为你一行埋去个格局已经 set 好咗啦。即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人围住，但系真系每次咧。嗰、那個行出去影相嘅 fans 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去啲 event 見到啲明星影紅地氈咁，佢一個人企喺個標榜下邊嘅啫。我初用心諗，會做咩有明星啊？點解得佢一個喺下邊嘅咁樣？ 但其實咁樣有一個默契嘅規矩咧，係會快啲。 係啊， 如果用翻一般嘅狀況，大家因為要就位，係 啦， 我又想避到嗰個人就話，佢影緊，等佢行開 得，係啦，咁樣 就諗住偷換人嗰一下。嚟影嘅话，其实你每一个人影嘅速度亦都会慢啲噶嘛。 冇错，跟住然后影完唔得，又再影，可能影成三十张都系唔满意嘅。咁啊，倒不如大家乖乖地排队啊，逐个影。但系你点会细估到今朝咁重要啊？今朝全世界嘅女士们都错过咗啦， 系 就系佢亲身现身喺个标榜度啦。 哦， 我好想知道到底嗰个 moment， 大家系咪仲可以咁有？秩序咧，我谂应该系会疯狂噶啦。 你好奇就系究竟即系 Anson Lau 个 Billboard 个盛况啦。 系啊， 我都未有时间，我系好奇嗰个 Facebook group 究竟有啲咩，嗰啲老公们有啲咩嘅 comment。 只能够咁讲就系老公们抵输嘅。你谂下输俾一啲咁有质素、咁守规矩嘅 fans， 即系。冇辦法啦，只能夠話即係個偶像嘅吸引力真係好高，同埋佢真係將啲 fans 教得好好。你有冇辦法將你屋企個老婆教得咁好？你未必得，但係佢得。 你老婆冇教得你好好啊？你有冇加入個 group 啊？ 我都係被教育嘅一份子咯，只能夠咁講咯。係啦，所以喺呢個日子，我需要同 Anson Lau 講生日快樂， 同埋都要同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生日快樂。在他今天生日的日子推出了他的新派台歌叫做《不可爱教主》，是的，整个七月八月 Mira 的成员呢每个星期都会有一首歌，现在就首先有 Anson Lau 的这首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正因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知道 I'm missing you， 再隔出了一千里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 着了一千里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听过这首你介绍的 Anson Low 卢汉廷的《不可爱教主》。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做老公呢真的很多技能要追，很大件事，真的很大压力。即是你又要追这个唱歌啦，要追跳舞的技能啦，跟住又要有一个能力又要身在大家要再贴紧啲，就是内热的能力。三十几度要着长褛呢件事是不简单的，讲真咁样样。咁但系我要追我影相， 影相个技能咯，因为呢个系自古到今咧，都作为男朋友啊、老公都好需要噶啦。 呢个系我从来最弱嘅弱点嚟嘅，系由古到今我都从来冇试过影相系影得好嘅。 系啊，俾人闹噶嘛会。 系啊。 即係你 upgrade 咗個器材呢，唔代表你會影得好咗，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啦。 係啦， 我真係試過嗰陣時同有一個以前嘅女朋友，因為買咗大機㗎嘛，佢即係叫又搵咗啲書返嚟睇啦，個黃金三角形呢，係啦，個 ISO 光圈快門嗰啲話學晒啦，跟住嗰陣時佢唔知 PMQ、 okay. 就搵啲即係樓梯景咁樣，跟住佢就我影啊咁啊，佢就企埋去咁啊，叫我幫佢揸機，影完幾張之後一路睇，一路皺眉頭，跟住話不如你行過我影一次俾你睇。跟住之后我企咗埋佢之后，佢就攞住同一部机，影咗嗰张相，然后行翻过嚟，佢就嗱咁样影，即系倒要咁样。 咁系咪好啲啊？你觉得 喺嗰一刻，我话俾你听，唔系用紧个世界标准去决定嗰张相好唔好睇， 而系佢话俾你听， 冇错啦，你系要影佢嘅标准，因为最终嗰张相收货人系佢 ，post 嗰个系佢，其实佢 OK， 你根本唔需要理个世界嘅标准系乜嘢。 其实你讲得好啱嘅，但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已经系先入为主咧，就系、是、我觉得我已经好尽力用我嘅方法去影啦，因为佢已经觉得我系影相唔好睇，所以无论我点样花心机咧。佢都係覺得我影相唔好睇嘅，咁但係我又衰嘅，即係話說我即係關於影相呢項技能，最近都學識咗一招，即係啲女仔先會識嘅啫。 係，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即係原來影相咧，即係平時用電話啦，咁我哋正常打直攞部電話啦，個鏡頭喺上邊噶嘛，咁啲女仔咧係一定要將佢180度調翻轉個鏡頭擺喺下邊咁樣，即係可能低炒上去叫做個人高少少咁樣。咁呢个我就一路我唔识啦，即係好多嘅人去话俾我听，你要咁样影㗎，你要咁样影㗎。咁出咗一件事就係、是、话说最近帮我老婆影相嘅时候，我就係学咗呢一个新嘅方法去影啦。点知呢嗰个镜头嗰个位呢好衰呀。我影相嘅时候我嘅手指尾呢摆咗个镜头隔离啦。影完之后跟住同老婆讲影得好好喎，真係哇咁样揸真係影得靓好多喎。跟住佢就黑一黑面啦，跟住我心諗啊我都跟足个方法做。点解要黑面呢咁样。跟住佢话你睇下个角落头，你嘅手指呀、啊、你嘅手指好肥呀、啊、咁样。

开不比一起更惨，你放弃我去找下个家，别怕，我亦会习惯，亦会越快，亦会遇到新的他。分手好过每天再受气，又再暴躁来分我。我就算后悔，就算内疚，就算自责，都怕怕，最怕有人你道歉，又进入我的家。又再暴躁来分我，就趁早分开下。 听过 KW 朱敏熙上一首歌两年前的《绝地求生》之后，有新的派台作品，终于叫分开下。接着这位朋友都是2019年本上之后终于有新歌。 风花雪月跌进暗光，香橙气味钻进灵魂深处，掀起了动脉搏。三杯过后，节奏像醉错，但却渐似尝到酸楚。看着人去又回在意吗？穿着情似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喝下，是苦或是甜，怎可看穿？笑脸背后泪却眷恋，像火放味蕾，烧滚我心，继续放任。 歌名字叫做《希同》，2019年推出了本上之后，有人家新的这首，利用一个意大利一个比较 classic 的调酒，叫做尼格罗利。 看着人去又会在意吗？穿着层次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吧。 借用这种酒的四个不同层次讲人生，

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说了再见， 约定再见，就会再见。 阿尔伯特·克瑞曼经典著作《搬离抗议与忠诚》，将经济学的洞察应用在政治学上面，提出 当人民期望国家进步、变革而不得要领的时候，人民应该去抑或留。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 今集从克瑞曼思想出发，探讨在去留两难局面下应当如何选择。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创造天团成员唐书瑶，同你一齐认识英华书院管乐团。 我记得我哋当时攞金奖嗰个分数咧，原来仲高过同场一齐演出嘅新加坡国立大学嘅管乐团。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 Miss S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大专杯篮球赛三连冠理工大学女子篮球队队长雷淑仪。 喂，私分快啲啦，虽然暑期工啫，搬两樽水搬唔到。 喂，无理呀，坐成四个钟头一起身就搬两大樽水，梗係搬唔到啦。 你哋点可以咁唔注重呢个工作安全㗎？受伤嘅时候啊，就唔係无床共枕啦，係一齐瞓医院啊。 乜咁严重㗎？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劇啦，嘉宾有佢。 暑期工作仲安全，健康愉快返校园，我係艺神 Lala。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我哋有位新朋友嚟到，你谂住送佢咩嘅字句俾佢咧？ 听闻佢好大胆嘅，所以我决定送 勇气可嘉陈永嘉。 你呢句都几有勇气。 欢迎我哋今日骚动嘅音乐嘅嘉宾系有冰球陈永嘉嘅。 Hi，Hello。 今次呢句咧，我哋有少少取巧嘅。平时我哋会直接用嗰个名咧，第一个字或者最尾一个字咧去做嗰句句子。咁但系今次我哋谂咗好耐，其实中间有好多可能性谂过嘅。 但系最后我哋拣咗呢个系最冇诚意。 但系因为我哋觉得呢句最贴切啊， 归 你嘅。 冇错。 先啊，交俾礼物先生送呢句嘢俾你。勇气可嘉，陈荣嘉， 耶！ 好靓喎，真系。 冇错，佢开始摸紧啲纸质啦。 摸下 系啊，系随便摸随便摸，你噶你噶系。 呢个真系你嘅，你可以摸系啊。 我以后会翻去，我第一日翻屋企，我一定会挂喺个门度咯。 系啊，你攞去劈下邪啊，讲下煞啊，咩都得噶呢个。 冇错，当窗帘用又得，几好啊。 好好啊，你知唔知其实咧，我呢个家咧，我妈咪改呢个名嘅时候咧，佢系除咗想我有伽利略咁聪明啦。 哦，系嘅，原来系因为咁解。 但系其实唔系啦，好明显就。然之后就系要我即系永远都加油啦。勇气可嘉系你哋今日配咗一个新嘅意思俾我咯， 因为你本身个嘉字嘅写法就企人边再加加减嗰个嘉嘛， 系啊， 即 系 加你两个嘉嚟， 系啊， 好少人用呢个嘉嘅，所以都好深刻啊嗰个印象。 因为我哋有谂过用个嘉字食咗好多嘢嘅， 系 包括有 你讲先啦，你好意思就你讲先啦。 例如陈永嘉加有本难念的经啦， 仲有陈永嘉加减减减减加加啦， 仲有啲好唔好意头啊？你想唔想听啊？ 好，我想听啊。 好唔好意头啊？ 唔紧要啊。 陈永嘉破人亡。 好，呢个真系。好差，你好意思讲嘅？ 唔紧要，唔紧要，都好。 仲有一个咧，我觉得我系个人系好中意嘅，但系太长冇写出嚟，就系陈永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 你知唔知？ 而家呢个勇气可嘉陈明嘉系咪 make sense 好多即刻？ 其实勇气可嘉系讲你哋谂过嘅可能性。 系啦， 咁而最终我哋拣勇气可嘉个原因咧，即系除咗听落去同头先嗰啲比 make sense 好多之外，就知道关于你即系拣音乐呢一样嘢都好大胆。退學喎， 都有一個故仔喎，真 係。哇！你哋係咩都知道曬喎，冇秘密噶咯。 唔係知啲啫， 少少啦。 都係等你親自講係唔同啲嘅，知道你退學咯。 因為咧，你都要小心啊。波盛叔叔係好中意起人底嘅。 哦，基本啦，做電台，基本啦，做電台 係嘛？ 其實嗰段時間係我屋企都發生咗啲嘢嘅，即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啦。咁嗰陣時我媽媽都有啲入咗醫院，咁其實我係單親家庭啦，咁所以我自己都擔起咗一個叫做阿爸。同时是阿妈的站照顾我细佬啦。咁嗰段时间咧，我记得我是朝头早翻学，咁放学夜晚可能八点去啲糖水铺度做。知嗰阵时可能即系啲都好兴啲夜晚好深夜嘅糖水铺，元朗嗰阵时。 哦， 系啦。咁我以前系天水读书嘅， 系 系啦。咁咧就做到凌晨三点钟，咁然后放工咧就翻屋企。咁嗰段时间其实令到我咧个学业都。跌緊噶啦，咁我就諗緊啊，我屋企又唔係有錢啦，咁然之後我讀書又追唔翻啦，我又唔想收佢錢，咁我都知道我自己好中意唱歌，咁嗰段時間其實都參加咗好多嗰啲 歌唱比賽， 係啦，學界啲歌唱比賽都有少少成績啦，咁其實我係好冒險嘅，其實我退學咧，我冇諗過我要去唱歌呢樣嘢嘅，係咁啱我退學。出去玩 busking， 跟住又好啲嘢就一個接一個就簽咗一個即係小公司啦，慢慢發展到依家咁樣啦。 哦，但係嗰陣時你選擇退學嘅時候，嗰、那個大概 form 幾㗎 ？form five。 你 DSE 冇考。 但係其實差少少嗰段時間，點解會覺得啊？點解唔等埋先至再做呢個決定考埋先啦？ 其實呢我咁样讲有啲衰啊，但系我退学咧系好多老师 support 噶， 哦， 因为我学校咧以前咧即系年年比赛都拎冠军又成咁样， 系， 佢哋就话其实不如咁啦，你快啲出去用口搵食啦， 哦， 即系呢句说话讲好似啲粗鲁啦，但系其实佢哋觉得就算我即系佢哋都好认真同我倾，就系话哦你个成绩咁样你都好难追，第一点系呢样嘢，第二点就系我心知肚明，其实我都。冇心机再追翻噶啦，咁然后我就觉得咁第一系我自己嗰个决心唔喺呢度嘅时候，而我知道我自己有样嘢系我好想做，咁当然我冇去谂到好远话系我要做歌手，所以我要铺条咁样嘅路，但我就觉得啊，活在当下嗰一刻，我最想做嘅嘢系乜嘢，我有目标去做，而唔系啊，我又唔知自己读唔读好，跟住又 hea 咗好耐，跟住屋企明明都冇乜资源噶啦，跟住你又可能要令到屋企人好辛苦俾钱读书，咁我觉得咁既然系咁。我快啲出嚟唱歌，拎多啲经验啊，同观众同人哋接触嘅经验，咁我会觉得啊，起码我俾人赚多咗几年嘅时间咯。 系系 系啊，呢样嘢系我嗰阵时就一谂到就即刻做咗咯。 O、okay, K， 但系喺你退学嗰一刻咧，即我谂唔多唔少会有啲彷徨噶嘛，即系因为以一个中学生去计，好老实讲就系、是、又唔系话真系识好多嘅人脉啦，咁然后要去行呢个音乐行业，即系你又要识到一啲音乐人同你一齐做音乐，又要好去睇下有冇人赏识自己，然后签约咁样，你点样去即系嗰一关系点样去挨过去呢？ 要讲下嗰个 timeline 啦，咁其实我咧嗰阵时系玩咗比赛噶嘛，咁因为可能系赢咗某啲比赛，咁越嚟越多可能一啲学校嘅嗰啲叫做活动啊 ，event 搵到去唱歌啦，咁其实亦系因为呢啲咁嘅机会咧，识咗好多唔同都中意玩音乐嘅人，中意唱歌嘅人，咁我记得我好记得。我點解無啦啦？其實我係 busking 開始先嘅。 OK， 係啦。咁我嗰陣時咧，我記得我係喺條街上面見到有人 busking， 咁我好怕醜啦，又唔敢行過去啦。咁我咧就偷拍咗人哋一張相，就放咗上 IG。我話啊，我都好想玩 busking 嘅，有冇人同我一齊玩啊？咁樣。咁我記得咧係有一個女仔 direct message 我就話：我哋咁啱缺咗個 main vocal 啊，你介唔介意一齊嚟玩？咁但係其實我唔識佢嘅， oh. 我又盲中中又去咗。我话好啊好啊，我又唔知同咩人玩喎、啊，咁於是就係由 busking 开始唱，其实所有嘢真係咁啱一样嘢接一样嘢，所以其实我根本冇时间諗太多囉。 咁、哦、但你话嗰队就差一个 main vocal， 咁你去搵，咁其实佢哋係一个咩嘅团体，或者佢哋点解会又咁啱 follow 咗你，知道你嘅存在而咁样 DM 你呢？有冇 佢哋係有嘅，佢哋係本身我玩比赛，跟住佢哋係 喺下面啲觀眾，咁你知道我嘅存在本身都，所以佢有 follow 開我，有見到我有呢個 request 咁樣，佢哋就邀請咗我。咁其實佢哋都係一班好中意玩樂、好隨意嘅。其實 busking 一開始大家都係想玩一個地方，好隨意咁樣做自己想表達嘅音樂啦。咁佢哋都只不過係一班好中意音樂嘅人。我哋一開始都冇話啊，我哋冇傾話啊，我要去做歌手，所以我哋今日要唱啲乜嘢，要 plan 啲乜嘢，令到人哋發覺到我哋，其實都唔係。咁然後玩玩下呢，我就即係簽咗一間小型公司啦，咁喺入面就接好多 show 啊，唱好多唔同嘅 show 咁樣啦，跟慢慢喺入面認識到好多唔同嘅樂手啊，可能本身佢哋係樂手，而家發展咗啲係監製，有啲係行內編緊曲，有啲已經係喺入面即係行內做緊 session 嘅樂手咁樣，咁就因為大家都進步緊啦，咁佢哋向嗰方向發展，我就會越嚟越識得唔同多嘅人啦，又見到佢哋做嘅嘢會大開眼界咯。 OK， 咁你仲記唔記得真係自己同揾咗嗰對？即加入咗啦，第一練完之後，即第一次出去喺邊度做 busking 同埋嗰個感覺，你終於做到啦嘛！你好渴望，而家你真係得啦。嗰陣時係點樣？ 我記得我嗰陣時咧，係我哋喺呢個旺角嘅豉油街嗰度啦，就擺啦。我發覺咧，我都真係諗翻轉頭都勇氣可嘉嘅，因為我發覺我做好多嘢咧，其實我好似冇諗太多㗎都。我就係覺得啊，我鍾意做 enjoy 咗，我就首先做咗先。因為我覺得任何計算都不及你嘅熱情啦。跟住我記得我第一次唱呢，係我都唔係好點理觀眾。 係即陶醉喺自己世界。係 啦，全程眯埋眼唱咁樣。 咁幾好啊，冇緊張冇細咁多人都。 跟住我眯埋眼唱一場嘛，但好多人圍住咗。咁有啲可能係鍾意趁熱鬧啦，有啲可能係經過呀，覺得啊可能好聽或者點樣，跟住就圍咗喺度睇啦。咁係好大滿足感嘅。因為平時你比賽啦，咁嗰啲其實係 fix 咗，係有啲人嚟睇同埋唔係睇你咁樣㗎嘛。咁但係我係第一次感覺到有人因為我唱歌停低聽，咁佢唔知我邊個，咁我又唔係唱自己嘅 original， 但佢哋會停低聽啦。跟住然後慢慢跟時好癲嘅，都每個星期五都一定會出去 busking。然後慢慢儲了很多不同的觀眾啦，跟住有一些觀眾可能會成為朋友啦，跟住有交流啦，跟住又會很得意啦，就是我哋 busking 呢度啦，隔離都會有第二檔 busking 嘅喎，咁大家又會係因為咁樣而識咗啦。 哦， 系啦，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噶，所以好好玩嘅。 但因为你讲 busking 嗰画面咧，就系、譬如你喺度唱紧啦，最 enjoy 就系你可以见到啲人为你而停低，就因为你嘅歌声吸引到嘛。但 at the same time 就你可以唱紧，见到啲人行开咗。咁嗰啲嘅时候，你有冇都会紧张？哎，死啦！我系咪唱得点样样？所以佢行开咗咧，即系都会有呢个状态。有冇咧？ 冇、我嘅谂法就系、是，哦，可能佢有嘢要做走啦。 好好啊！ 呢個好強大嘅心理嘅關口，非常好。 我仲喺街度，我做 sales 派嘢啊！佢行開咗之後，佢唔理我，我都已經覺得哎呀死啦點算？ 咁但係嗰陣時去 busking 嘅時候，主要你自己會唱一啲咩嘢歌，或者有冇話特別啊留意到？其實通常會停低聽嘅，都係一啲咩類型嘅作品咁樣啦。 我發現其實因為我自己鍾意唱嘅類型，大家可以幻想到係可能相對比較灑狗血，即係係咪咁樣講啲負面啊？定係正常嘅？即係比較 powerful 少少嘅嘢咁樣。咁我啲人可能比較鍾意聽呢啲，見到你現場唱啲 live， 佢哋會得好刺激。咁佢哋會停低聽。咁然後其後我都有諗過嘅，到底係因為啲人鍾意聽我唱歌，定係因為佢哋聽首歌熟悉？所以停低咧 ，OK。 後屘都有諗過呢啲嘢嘅，咁但係，最後尾俾個總結自己就係，我都唔諗咁多啦。其實，我覺得無論係首歌本身有知名度，定還是你唱得好唔好聽，總之有人聽，你都珍惜嗰個人咯。 OK。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嘅諗法，其實你都可以話少天真嘅，就係、覺得有人聽，你就盡力做。就唔好諗啊！佢停低聽係咩原因呢？佢係咪點點點點點？因為實在太多因素，可能係運氣，可能好多因素你估唔到。係啊，所以我就 enjoy 咯。 咁去到即係又簽到一個公司裏面咁樣嘅時候，有冇覺得嗰個世界啊，或者可以 offer 到俾你喺音樂上面嘅嘢，又同想象中有冇出入呢？又真 係有非常大，仲要我係即係你見我依家可能好多嘢講啦，好嘈啦。但系其实我系嗰我签咗嗰两年啦，系我人生中最自己最自我质疑同埋最抑郁嗰两年嚟噶。我系见到任何朋友咧，我都会喊咯。 哦，点解咧？ 系啊， 就是冇咗嗰勇气可嘉啦，嗰两年。 哦，但系反而点解签咗公司应该嗰个信心会大咗？ 好似一个认可咗俾你咁样。 呢个就系因为大开眼界咗啦，因为你系 busking， 你自己系个 main focus， 所有 focus 都系你自己度，你唔会觉得你自己有啲咩特别唔好啊好。虽然我自己对自己要求都高，但系你唔会有个人动喺你隔篱，人哋叻过你啊，真系。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虽然可能细个玩比赛，但细玩比赛，我都系纯粹中意唱歌啫。但 系 当你一签入公司，你可能会谂多咗啦。你会谂、啊、我之后其实会唔会可能会点发展呢？我有冇机会做呢样嘢咧？有冇机会做嗰样嘢？然后你会见到身边可能有啲人做咗，你冇，咁你会比较啦，好正常嘅心态啦。咁就系个年纪即系个细啊，你控制唔到自己点谂啦。第一样嘢啦，第二嘢就系、是、哇，身边个个人识得自弹自唱。识得自己作嘢、哦，跟住然后我就觉得哇，点解好似咩都唔识，净系识唱。 嗯， 咁然后又有好多自我怀疑啦、质疑啦，甚至乎我系会嗰段时间吓会自卑到觉得，哦，佢哋拍手掌系因为礼貌咯。 哇， 好夸张噶！ 头先本来个心理好强大，而家、 啊、 你一拍拍手， 忙先行开啫。 系啊，而家佢咧俾面先拍手掌嘅、 啊啊啊， 好差好远、啊， 差好远。同埋我以前咧 ，busking 我系绝对唔会动机拍自己嘅。都是人哋拍片相俾我，但我嗰兩年咧，我都有 keep 住去 busking 嘅，咁佢哋即係個公司旗下都有一個 busking team，叫 City Echo 咁樣啦。咁、其實我係 keep 住 busking 嘅，咁然後我會動機每一次都拍足曬，翻屋企咧，我係聽到自己會聽到發自己脾氣啦，我會挑骨頭咯，因為我覺得。哇，好难听啊！我已经唔系 enjoy 紧唱歌啦，因为我俾太多侧边嘅嘢去影响咗我自己啦。咁然后我甚至乎除呢样自卑之外，系会自卑到唔敢揾人合作。我觉得人哋会拒绝我，我会食柠檬啦，同埋我会唔够资格。 嗯， 人哋唔会理我。 哇， 好负面，好负面， 好负面啊！真系。 然后唔知点解，前年纪好好彩，即系开始即系。Claudia 啦，咁先即系佢我哋 best friend 啦，佢带我认识咗一个信仰，系、啦，咁然后帮咗好多，跟住我又重拾翻勇气好噶 嘅陈永嘉啦。 其实我发现每个人去到 next stage 佢谂嘅一样噶，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不如唔好谂咁多啦，有时真系谂太多啦。 就做咗先啦， 系啦，做咗先啦，即系好似我出歌，啲人话吓你疫情出歌。你冇 show 嘅咁样，我话系啊，我冇 show， 我都好坦白。跟住佢话，咁点解你而家做呢样嘢咧？我话吓、啊，我而家廿二岁，我等多两年，我廿四咯。 廿四咋？廿四咋？ 好嬲啊！ 佢仲要最无端端自己加二 喎。我而家 先廿二啫嘛。 我计有几个 generation， 两三个 generation gap， 你唔 我哋三字头啦，呢套 系啊，已经唉惨啊，太晚了吧。又揽那时间海边，超情看着，逐对男女的表演，或正在碰面，或会流过于身边。Ooh, yeah， 制造偶遇，让你撞向他的肩，太合衬吧，让我面向他侧边，逐秒在试验，逐秒在发现。 对方的脸，像那天的冰点。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恐怖活动在香港有滋生迹象，淡化恐怖活动的人是千古罪人。李家超在立法会主动会见传媒，他批评有人尝试美化和合理化恐怖活动，亦都有人尝试淡化极端行为可能带来的伤害。尤其有法律背景的人要知道他们的说话对社会有影响。如果任何人合理化了伤害，忘记了制造大量伤亡恐怖袭击的邪恶，有极端分子因此做出极端行为，曾经尝试淡化恐怖活动的人是千古罪人。被问到政府官员包括他本人就过去两年的事有没有反省，李家超说，无论对政府有任何不满，亦都不可以构成恐怖活动，不能够混淆视听，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不容许开脱和淡化。立法会三读通过增加法定假日的雇佣修订条例草案，以逐步增加法定假日日数，在2022年起至2030年分五次，由现在的12日增至17日，同星期日以外的公众假期日数看齐。工联会认为要接近十年才增加五日的假日，速度是太慢，提出加快步伐的修正案。而自由党的钟国斌亦提出修正案，认为在新型肺炎疫情下，不少行业经营困难，希望押后实施有关的措施，最终所有修正案都未获通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制定修例的时候已经顾及劳资双方利益和现在的经济情况，并作出平衡，又形容当局一次过长远解决法定假日和公众假日日数不一的不公平情况，是劳工权益的重大突破。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布林肯和曾经被关押在新疆拘留营的维吾尔穆斯林亲属和维权人士视像会面，目的是展现美国的承诺，要求中国停止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说，中方多次强调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而是反恐怖、反暴恐、去极端化、反分裂的问题，强调虐待、种族灭绝的罪行根本扣不到中方的头上，美方妄图打着人权的幌子祸乱新疆、压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会得逞。天气方面，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CIBS 以环境为主题的全新节目，我真是好喜欢地球。 田间你会见到很多虫，我们不会说生态性地消灭它。虫与虫之间呢，它们是有一个互相制衡，可以为了吃一棵菜呢就要它完全消失。 环游香港 都会有年轮呢，就因为每棵树一年生长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雨水的季节啦，有一个冬天干旱的季节啦，所以你见到就深色渐色，深色就啱啱就待一年。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中音乐嘉宾咧有 Winga 陈明嘉嘅，咁头先听咗你讲，即系过往嘅历程高高低低之后，咁今年有出歌啦，亦都嚟到第二首嘅派台歌啦，无名嘅。 无名， 勇气可嘉呢、這个疫情底下已经有两首嘅派台歌啊。 系，咁呢首无名咧，我哋会先讲下我哋即系已经听完啦呢一首歌，咁、我哋想估翻一啲嘢，睇下我哋估关于你嘅嘢啱唔啱嘅，从呢首歌当中。 咁我估咧，因为其实呢首无名咧，如果我冇记错，印象中应该系三四年前左右，其实喺你出一啲 show 嘅时候已经有唱过嘅。咁但系点解会成为咗反而系后一首派台嘅歌咧？就系因为我再睇翻研究翻上次 COVID-19。就真係阿 Winka 自己去寫噶嘛，咁、反而無名就係揾咗一啲朋友就一齊去創作，咁、所以我自己估就係話啊，會唔會就係想第一首想俾樂迷聽到嘅，就係、一啲真真正正屬於 Winka 自己嘅創作，然後第二首呢一首無名咧就可以 show 下唱功啦，放心去啊，大家可以聽下我唱成點啦，咁樣係咪有一個咁樣嘅編排喺度咧？咁 都有呢個諗法，都有呢個諗法，因為其實我會話。COVID-19 是我的很幻想世界的东西，最主要是讲我想撮合一些现实不可能发生的东西，这个是个动机最原始的。而无名就是其实是人家作我的故事。这件事很得意，因为 COVID-19 是我作人家的东西。是啦，咁当然都系自己创作啦，但系无名系人哋作我嘅爱情故事， 即系你真实嘅嘢俾佢去发挥。 系啊，系啊，咁、所以呢首歌其实对我嚟讲都重要嘅。三四年前已经有，但系一直谂唔到一个好嘅方法，或者自己未有一个准备去做呢件事啦。咁到今日先做呢件事啦。咁然后点解第二首咧？除咗系我觉得啊。我怕好 hardcore， 第一首就已经咁 sad 咧，啲人可能会觉得，因为你第一套表面咧，你会觉得我系嗰种嘻嘻哈哈啊，好嘈啊笑嗰啲啦，但系其实我系好极端嘅人嚟嘅，即系我表面系咁，可能我私底下可能系唔系私底下嘅，我而家讲咗出嚟啦，已经都，即系其实我系都会系嗰种谂好多嘢啊，成日讲道理啊，有好长气啊，好多价值观嗰啲谂法嗰啲嘢，咁无名系带出我呢一面咯。 无名呢一个就写关于你嘅故事啦，咁睇个歌词里边，我大概 get 到应该系有一啲不能公开嘅恋情发生喺你身上啦。 嗯， 有冇得讲啊？嗰阵时系一个咩嘅状态，所以又咁样样呢份词去讲咧？ 嗰陣時咧，其實係一個 busking team 入面發生嘅。咁其實嗰陣時除咗我做 main vocal， 我就拉咗嗰陣時嘅男朋友一齊去玩啊。咁啊，我現任嘅男朋友就係入面做 counsel 嘅。咁咧嗰陣時，因為同嗰、那個叫做 ex 啦，咁同佢咧係有啲問題出現咗。咁其實咧，我係分咗手先同另外一個男朋友一齊嘅、即係 counsel 啦。咁但係嗰段時間咧。好多人都會有好多諗法，有好多流言蜚語話，啊、肯定係俾人哋叫長角咧，肯定係個女仔花心咧，點點點啦，甚至乎可能私底下會可能開一啲所謂嘅 我買佢哋一定唔長，或者可能啊，我覺得佢哋都唔係點點點啦咁樣。咁而當時嘅即係一齊咗嘅男朋友就覺得啊，咁我哋唔好公開啦，因為好影響你嘅聲譽，好影響你人哋睇你，你係女仔，唔好咁樣公開啦。咁但係我就係嗰啲又好唔憤氣嗰啲，我覺得嚇、啊、我哋冇做錯嘢喎，點解 怕咩咧咁？ 係啊，點解要咁樣？點解要咁樣收收埋埋咧？咁然後記得嗰陣時我好唔開心，我去咗尖沙咀海旁嗰啲好 MK 嗰啲。 拎住罐啤酒，唉，呢个世界唔明我噶啦咁。 咦，你都成日咁做噶喎，波成。 睇嚟我哋都系知音。 系啊，海旁有一个位几好啊，唉，咪又话你听都几好啊。 系啦，跟住我就喺嗰度行啦，跟住我就影咗张相，然之后咧就堆咗好多层好蒙，就再 po 上 IG 一个 post， 其实而家都揾得翻嘅。咁咧、那个 post 其实就系入面系一个我同个男朋友嘅合照啦，咁但我唔可以公开、哦，咁但我又想 po 喎、哦，咁咪 burn 咯，咪 burn 晒佢， 又满足到自己我 po 咗咁样样。 系啦，咁但系呢样嘢上面我就觉得好可悲，我冇做错嘢，我哋冇做错，点解我要咁样做？咁、然后嗰阵时即系作曲作词嘅 Kitamo 啦，佢见到呢个画面，其实佢我谂佢心悒嘅，佢系我男朋友同我即系两个都系佢嘅 best friend 啦。他就作了这首歌送给我们。 这个阶段都叫做即经历了好几年之后了、现在去看回当时、会不会其实反而没那么介怀，就是、啊、其实、有时、关系即感情的关系是两个人的事的嘛、其实真的不需要、太过忌讳旁人怎样看法，即会不会现在已经看开一点呢？ 而家会啊，其实当时嘅我都已经系咁谂噶啦，但我另一半唔系，佢都系好，佢会惊我点点点咯，佢话我着想，佢好惊我点点点。咁然后即系过咗几年之后啦，几年时间嘅洗礼啦，我就觉得啊，呢首歌唔系净系 for 我啦个意义，其实佢仲有另外一个意义，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唔系恋情嘅问题啦，即系我前一个月啊，我先睇到一个比较偏远嘅国家。佢哋仲會歧視一啲可能係 less 或者 gay 嘅，然之後自己嘅親生阿哥就殺咗自己嘅細佬，因為個細佬係 gay 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嚇，仲有啲咁樣嘅發生嘅咩？即係哇，原來仲有啲咁嘅嘢，同埋有陣時可能有啲年紀比較大啊，姊弟戀啊，或者可能人哋會覺得你哦為咗錢而同一個年紀大嘅男人一齊啊嗰啲，我都覺得其實呢啲人哋講咪講咯，你同佢之間嘅最清楚。你都唔需要去 prove 啲乜嘢，因为你哋做好你自己，行好一段感情，其实时间耐咗，人哋自然会抹去对你哋呢一种固定嘅睇法咯。 咁但系呢一首歌即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而家会再重新再做过，然后推出啦。咁一推出你，即系好似而家咁，就会有人去问翻当时发生咩事噶啦。会咁你 OK， 但系男朋友其实当初有冇喂，不如都系唔好出呢一首歌啦。即系唉，算啦，万一啲人问到又要讲翻，又唔系咁好嘅。 冇、啊。佢反而覺得哇！呢首歌終於可以出啦！ 哦， 咁多年之後終於出到，好開心嘅咁 啊！係啊係啊係啊！大家都好期待，甚至乎身邊有好多 fans 或者朋友都好中意呢首歌。咁所以呢一首歌係受到好多嘅人嘅祝福嘅，受到好多唔同嘅人嘅祝福咯， 係 好好嘅一件事。 咁呢首歌我想估嘅咧，其實係因為我聽完之後真係一個好直接嘅感覺，我想估咧 ，Winka 其實你好中意阿 Jam。因为呢一首歌里面有一啲我觉得系后半段嘅歌啦，一啲高音位咧，嗰啲音嘅处理咧，我头一次听好熟悉，跟住之后再听，咦系有啲阿 Jam 嘅嗰啲尾音嘅，系啦，咁但其实系嗰处理上面似啊，但系其实个声线或者前面其他啲唔系，所以我就好直接估啊，其实你会唔会因为好中意阿 Jam 成日听佢嘅歌，久而久之有一种潜移默化。就變咗有呢啲咁嘅認知喺度， 一定會，因為我覺得係一個人嘅成長，好睇你吸收啲乜嘢，你相信啲乜嘢，你聽啲乜嘢。咁其實我係好中意阿 Jam 嘅，以前依家就開始冇咁中意啦。咁但係以前我中意佢原因係除咗佢嗰陣時經歷好多嘢，佢嘅信念啦，佢成日表達嘅嘢，我覺得好有生命力。我中意有生命力嘅東西。我亦都想即係作為一個新世代代表生命力嘅人，系啦，即系呢样嘢，我会觉得有好多即系能量喺入面啊。而我自己唱歌啦，除咗可能咁样唱之外，我自己会觉得个声音都系代表紧呢样嘢，挣扎、束缚、 我要唔俾呢啲嘢束缚，嗰种撕裂嘅感觉， 去吸收呢啲音乐嘅养分嘅时候，你嗰阵时都话啊，都系中意过阿 Jam 啦。你通常会系听佢边一类型嘅作品比较多？嗰阵时系 我嗰阵时咧，好中意听佢单人的轨道啦，一路逆风啦。又中意听佢可能初期少少嗰啲水公主啊， 水公主嗰啲系啊，有嗰啲感觉。 回忆的沙漏啊，嗰啲即系都好中意，因为其实佢入面，我觉得佢好用心唱歌，跟住我又觉得佢表达嘅嘢就系好纯粹啊，即系佢真系好用心，好直接咁讲紧佢想讲嘅嘢。其实佢啲作品系扶持紧我咯。所以呢样嘢系真系好大影响嘅，对我嚟讲。 系咁，所以呢一首歌由嗰阵时几年前作咗，咁到而家即系做翻一个即系新嘅完整 studio 嘅版本再推出。咁嗰阵时去到可能再编立咗 Perry， 咁嘅话同当初嘅版本系咪即系乐器上面嘅选择会多咗啊？或者你自己唱嘅时候状态应该都有少少唔同啦。 其实个编曲咧系好大唔同嘅，当初咧就纯粹好 band 嘅 version， 系好 rock 嘅 version。咁但系依家咧入面加咗好多唔同嘅 synthesizer， 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底渐一渐啦，跟住可能 bass 啦，甚至乎系一啲宗教啲鼓嘅 solo 啦，少少啦。其实呢啲嘢全部都系表达紧新啲嘅谂法，因为之前系好单纯就是、我同男朋友嘅故事啦。咁依家就系讲紧其实成个世界观啊，社教约束啊，即系点？为什么我们要被这些社教的约束一如既往的一些想法规限了我们要争取的东西咯、所以其实编曲里面呢是有这些这样的小技巧去表达这些东西咯。 明白，即是用声音可以大家感受到啊 Winka 想表达的嘢啦。咁啊，但系头先亦都讲到啊 ，Claudia 系你嘅好朋友嘛。咁佢我印象中佢都系一个好叻去做一啲编曲啊嘅朋友仔嚟嘅。有冇喺做歌嘅时候俾咗啲咩意见你去一齐去做自己嘅作品咁样咧？ 今次冇，但系第一首有揾佢帮忙去编 harmonies，所以其实你第一听到咧 Cupid 19入面啲 harmonies 咧，其实系好有佢嘅 style 噶，系啦，佢帮我编，跟住我唱翻咁样，系啦，咁之后唔排除有机会可以咁样一齐做一首歌，唔知道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同佢做嘅可能 style 有少少唔同啊，所以又大家好难去合作，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就系出咧都会同大家食下饭，跟住又分享一下大家近况嗰啲嘢咁样咯， 都系一个互相扶持的一个好朋友啦， 系啦系啦。 头先有讲就系嗰种啊，即系嗰个框，可能个世界咁样睇，喺个意义上面会咁啦。咁其实喺个 structure 上面有一个位置，我发现到就系呢只歌冇 verse two， 即系佢第一个 chorus 之后就已经 pre chorus 再嚟噶咯。咁呢个系嗰阵时嗰、几年前嘅版本就已经系咁啊？定系好似啱啱你咁讲嘅呢啲谂法？咁、不如呢一只歌喺呢个 structure， 我哋都唔好咁传统嘅做法啦，咁咯。 其实一开始已经系咁噶啦，系、一开始作嘅时候已经咁噶啦。如果你话我自己 feel 啦，我觉得其实系因为入面系一种冲动噶，即系两个人想一齐，然后想做一样嘢，其实点解唔再攞个 verse？ 我自己嘅理解，我会觉得系再攞个 verse， 成件事好似又再叙述多一次咁，会好慢，唔够。有一种冲动，唔够有一种大家好想嘅感觉咯，我会咁理解咯。 咁所以尾个升 key 系咪都系就系嗰种冲动，再去到最澎湃，所以有咁嘅处理都系。 系啊，都系我觉得，因为嗰句系天都不应许我与俗世拉脚不可。其实我觉得嗰句咧系讲紧就系、如果天啊都唔应许我哋两个嘅话，但系我哋两个都要同俗世拉脚不可，唔紧要咯。我繼續係咁樣，我只要同我隔離嗰個一齊嘅話，我就有能量做呢樣嘢咯。 係啊，浪漫咯， 係我戀愛大過天嘅女人啊！呢個係 係啊係啊，冇錯。 女人 係你我唔知點解硬係覺得之後阿 Winka 出嘅作品都會係一啲好愛情上面嘅一啲好有大道理嘅一啲作品嚟嘅，會係會唔會試下自己寫下啲詞俾自己去講一啲自己想講嘅嘢咁啊？ 我都会嘅，但系咧跟住我嚟出嗰啲咧，就未必系爱情透少少 哦， 系啦，因为其实今年我最想做嘅嘢咧，系用唔同嘅歌，用唔同嘅嘢去表达我嘅性格。因为 Cupid 19系我第一面啦，好表面啦，好嘈啦，咁样嗰啲啦。咁然后无名呢一首就系讲我比较 deep inside 嘅价值观啦。咁下一首咧就可能系其他面向嘅我咁样咯。 哦，系因为阿冰球好有心思，佢都有即使而家会 digital 已经可以大家听到，佢都有整即系烧只碟出嚟啊，整一个 cover。 cover 啊，咁樣咁。咁呢一個嘅設計咧，今次呢個黑色嘅都係底面啦，一個 plain 少少，相對於上次好繽紛成，好似畫框咁樣就唔一樣啦，咁樣樣。你自己去諗，哦，我要整呢一啲嘅原因喺邊度，同埋個設計有冇話今次點解會係咁樣樣咧？ 其实今次点解全黑呢，是因为我觉得本身呢件事好沉重，佢唔适合摆我个样，因为即系我觉得摆样嘅话，我觉得成件事就唔好冇咁艺术感觉咯。我觉得系一件好故事性嘅嘢，佢就要好简单。然后因为呢首歌系无名啦，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呢个碟系做极突，即系嗰个字系突起身嘅，我就冇特登去刻意去再 print 无名呢个字出嚟。 OK， 系啦，我想佢系一种好虚无嘅嘢，但系大家又 touch 到嘅嘢啦。然之后黑色系因为我想件事好似葬礼咁样。 哦， 系啊，即系你见到入面成件事好庄重，系一个葬礼，然后啲字系烫金咁样，就想俾大家有一种感觉，就系呢件事其实一啲都唔好玩噶，同上一首歌系一个好大嘅极端， 系好大， 真系真系 即刻唔同面。 上次嗰只好缤纷嘅，冇错，个色彩好斑斓 啊，系啊，今次呢只就系一种葬礼，就系、是。一種好 serious 嘅嘢，係一個好沉重嘅 topic 嚟嘅。係，我都想大家拎到直接上手嘅時候，同首歌聽係一致咯。 同埋，我覺得 Winker 呢樣嘢都真係值得讚賞嘅，因為而家我其實都好耐冇，即係其實而家收派台碟係真係收少咗好多嘅。我哋通常都係網上邊直接攞嘅 email 攞落嚟嘅啫。點解會即係你都好堅持去做呢樣嘢？我覺得幾好喎。 系啊，呢个都系我好想做嘅嘢，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储碟嘅，其实我 系 会买碟嘅人嚟嘅。跟住我觉得啊，咁可能我而家未必有一个好大嘅能力去一次要出个 EP 啦。咁但我好想我每一个 single 都做得好好睇睇，唔单止送俾人哋会觉得系啊，好似收到一个小礼物好开心，我自己都会觉得啊，我自己都做咗一样嘢，我自己好想做嘅嘢就系、是、哦，我每一首歌都有样嘢去纪念。我有样嘢系实体，我自己可以收藏翻我自己嘅碟， 就好实在记录咗我，我真系做咗一只歌出嚟啦。 系啦，系啦，系啦，都系呢个谂法啦。同埋再落嘅就系，我觉得呢只碟咧，其实我都好想当个礼物去送翻俾啲帮过我做嘢嘅人啊。即系可能佢哋帮我拍咗个 MV， 做一首歌，其实我暂时冇乜能力回馈俾佢哋。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小小嘅礼物咯，我觉得系又俾佢哋纪念咯，可以。 系咁，而家一只一只 single 咁啊，有呢一个先啦，都期待希望有一日储下储下，累积到有成个可能 EP 又好啊 ，album 咁样，又可以有成只嘅实体咁样出到。多谢你今日上嚟同我哋介绍呢一首《无名》啦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热情也有害，如生冤不见爱，无法力抗世代，可过怕伤害，若情话公开，流言非真。 流谷底看过，如今不是我，而我 佢嘅名字系冰卡陈荣嘉，咁啊，今年继呢个 Cupid 19之后嚟到第二首派台嘅作品叫做《无名》啊，听日5点钟苏颂音乐再见。